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来说首博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像小乌鸦一样》。在展示老北京寿庆风俗的房间中央，有一幅题为《四世同堂》的巨幅壁画。壁画像有几级台阶，妞妞坐在台阶上，给小宝宝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大槐树上有一个温暖的窝，窝里住着乌鸦妈妈和几只刚刚从蛋壳中钻出来的小乌鸦。每一天，乌鸦妈妈都会早早地飞出窝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给宝宝们找食物。宝宝们真不少，所以食物也一定不能少。乌鸦妈妈不停地飞呀找呀，直到寻找到足够的食物。乌鸦妈妈把找来的食物储藏在自己的胃里。要知道，这可不像我们在衣服口袋里装糖果那样简单。把那么多的食物都塞进胃里，会让我们的胃看起来像一个充得过饱的气球，鼓鼓胀胀的，可难受了。但是乌鸦妈妈一点儿也不介意，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，只要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，他们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等一回到窝里呢，乌鸦妈妈就会把胃中的食物呕出来喂给宝宝们吃。看到宝宝们吃得那么香，乌鸦妈妈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但是食物并不是每天都能找到的，那么找不到食物可怎么办呢？小宝宝们正在长身体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。别着急，我们的乌鸦妈妈总是有好主意的。他呀会把自己的胃液呕出来，一点一点地喂进宝宝们的嘴里。喝着粘稠的或者妈妈心血的胃液，小宝宝们就不再感到饿了。除了为宝宝们 寻找食物之外呢，给小宝宝们一个最温暖和舒适的家，也是乌鸦妈妈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乌鸦妈妈总是担心睡床太硬了硌着宝宝，总是担心被子太薄了冻着宝宝。于是呀，乌鸦妈妈就把自己的羽毛揪下来，铺在宝宝们的睡床里，盖在宝宝们的身上。就这样，宝宝们的睡床变得越来越舒适，盖的被子也越来越暖和。可是我们的乌鸦妈妈身上的毛却越来越少，而且被揪过的地方还有斑斑的血痕。妞妞身边很安静，妈妈们和宝宝们都仔仔细细地听着，谁也没有说话。望着聚精会神的宝宝们，妞妞忽然觉得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交给他们来讲。于是妞妞把后面的故事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。在乌鸦妈妈的照顾下，乌鸦宝宝们一天天长大了，而我们的乌鸦妈妈却越来越虚弱，她的毛几乎掉光了，她再也没有力气飞出窝去寻找食物了。那么如果你是乌鸦宝宝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做呢？怎么来对待妈妈？宝宝们抿着嘴很认真地思考起来，而我们的妈妈们个个神情专注，似乎那些即将出炉的答案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石头第一个发言了，我觉得乌鸦宝宝应该去给妈妈找吃的。妞妞笑着接话道，就像他们小的时候妈妈给他们找吃的那样，对吗？不等小石头回答，小巴西抢着说，要是妈妈喂的，要把妈妈喂的饱饱的。妞妞冲巴西点点头，扭过脸想征求一下众位小姑娘们的意见。没想到我们的小姑娘们早已心动不如行动地扑到了各自妈妈的怀里，与妈妈脸贴着脸，鼻尖碰着鼻尖。所有在场的妈妈都笑了，笑得那样满足，笑得那么幸福。望着妈妈们的笑脸，妞妞忽然明白了一句话，幸福的家庭都一样。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妞妞忽然很想让宝宝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。于是妞妞又把宝宝们聚拢到身边，悄悄对他们说，刚才呀，大家说的对，小乌鸦呢也是那样想的， 同时呀，他们也是那样做的。他们会为妈妈找好吃的，还要等妈妈身上的羽毛完全长好了，才会离开妈妈去建立自己的家庭。那么宝宝们现在想不想一起来为妈妈们做一件事情呢？让平日里辛苦的妈妈们高兴一下呢？宝宝们点点头，很期待地望着妞妞。于是妞妞继续说，这样吧，我们呀都到妈妈的耳边悄悄地说一声谢谢妈妈好不好？妞妞话音未落，宝宝们已经散开了。妞妞的耳边瞬间响起了一片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声音，哪是悄悄的呀，比平时说话的音量大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妞妞发现身边的小贝贝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静静地靠在妈妈怀里，跟妈妈紧紧地依偎着。妞妞走到这对母女身边，蹲下身问贝贝说，贝贝，跟妈妈说谢谢了吗？小家伙摇摇头。妞妞问，为什么呢？小家伙从妈妈怀里钻出来，凑到妞妞耳边说，我不好意思，但是你看这里。妞妞一看，小家伙正指着自己的心呢，腼腆地笑着。妞妞也笑了，冲他比划了一个心说，都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小家伙点点头，一脸理解万岁的欣喜。在妞妞整理花絮故事的时候，一位好朋友打趣儿说，像小乌鸦一样。一样什么呀？一样黑呀。妞妞回过头对他比划了一个心，笑着说，有些事情这里知道就可以了，你说呢？好朋友笑了。